及到之后的系统的这个联赛啊，包括青少年的培养啊，还有就像你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才，能不能也像以前李铁他们似的，来一个整盘子，咱们选那个15个左右拿出去培养培养哈、啊，等等这样的计划，反正总得有办法，得把这女足搞起来啊，重新复兴一下，要不总是这样，永远都是这种恶性循环，反正总得想点办法哈、啊。那说到现在哈、啊，现在女足的比赛反正3场都打完了，打完之后你刚才也提到说咱们去的时候这个名单大伙都在讨论哈、啊。那至于贾指导在这段时间带队的情况，你给大家评说一下，觉得带队的能力执教的水平怎么样呢？适不适合带女足这支队伍？ 首先那先说一个大的一个前提，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跟我说了，我说可能你4年就看一回奥运会，可能4年你就看一届世界杯，你并不了解中国女足在过去的这个历史长河里面发生了什么。 嗯， 那我想说的是，中国女足从2002年到今天19年的时间，那么在贾跃泉上任之前是2018年，中国女足在16年的时间换了14个教练。 嗯， 那我觉得基本上是可能全世界可能都没有这么疯狂的这种换帅的这种频率。 嗯， 那么贾跃泉是2018年上任的。在过去的14个教练，那么他是第14个。过去的14个教练里面，他是成绩最好的。就即便是球迷对他有各种的不满意，那我只能很悲哀的说，贾秀全带女足的成绩是最好的， 比外较强。 他，对，他在2018年的6月份是接手之后，3个月时间，他拿到了亚运会的亚军，第二名，决赛输给了日本队0-1。然后在亚洲杯的比赛里面，半决赛碰到日本队1-3输了，那拿到第3名。世界杯的话，跟德国队、跟西班牙队、南非队同组，从这个小组里面艰难的出现了。那包括奥运会资格赛，他是先过了澳大利亚这关，再过了韩国队这关。 嗯， 也就是说，所有的女足的洲际比赛，所有的洲际的这种大赛硬的比赛，贾跃泉带的球队没有掉链子。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能够守住女足最后底线的球队。那中国女足的底线是什么？就是奥运会你要能去，世界杯你要能去，这基本上就是底线了。那这个底线他都完成了。那进入到今年的奥运会的话，我觉得这个名单它很特殊。这个名单的话，因为后面这个女足她是要去打全运会的。所以这个名单不，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个名单不代表中国女足目前来说最强的一个水平，但是这份名单它就很有特色的就出炉了。所以单纯的凭借，但就是你要评价这个教练的话，我觉得你要综合去看他过去3年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执教的一个表现。那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最后奥运会确实是不能接受的。那不能接受的话，可能很多球迷就说啊，贾跃泉下课。那我觉得贾跃泉下课没有任何的这种问题，他可以去下课。那么他下课之后，中国女足的这种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女足因为输球，暴露出他所有女足的这种问题，而不是说中国女足输球，大家就骂一声贾跃泉下课，贾跃泉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过去了。然后4年之后再看到女足可能奥运会都进不去了，那可能奥运会都进不去，大家也就不骂了。你这样你也不丢人现眼。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没有任何的这种意义。那单纯的评价贾跃泉他的这种执教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在现有女足的这种水平下吧，我觉得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能力，那大家也知道中超联赛里面他是打防守反击的，而且可能很多的本土教练都玩防守反击，这个没办法，因为你执教的球队就是弱队，就是保级球队，你没有最好的外援，你没有最好的国内球员，你能做的也就是防守反击，可能你也看不出来他其他的这种战术能力。那么有这个防守反击的这种能力，这种捏合能力的话，他带这个女足凭他能跑能抢能体能各个方面都有保证，包括打奥运会资格赛能够2回合淘汰韩国队，最后也是靠把对手跑死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已经是中国女足的这种能够去跟人家抗衡的一个底线了。因为个体能力来说的话，说实话你没有，除了王霜之外，中国女足已经没有球星了，甚至说你在1对1能力方面都没有一个人能过人。那这个比赛来说，你想靠技战术去赢人家，其实是挺难的。那至于贾跃泉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凭照他的这种性格的话啊， 三场比赛打完之后，可能一会儿的新闻发布会，他就直接宣布自己辞职了。 那不至于吧？ 就是、我，你像高洪波高指导对吧？我世界杯打得不好， 嗯， 我四场比赛拿了一分，我直接宣布我就辞职下课了， 嗯、 对吧？ 嗯。 那么，贾又翔贾指导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另外来说的话，其实中国女足目前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你换了这么多教练，换来换去，最后你没办法了。女足的教练已经全玩不转了，就是老女足的教练，我们一听，可能老球迷知道什么王海明、张海涛、马元安最老的，然后马良行， 嗯， 然后这些都不来执教之后，包括沙瑞华，然后换成了李晓鹏、郝伟、贾秀全，中间还有四个外籍教练。那这些本土教练都就是男足过来的教练都不玩了之后，谁来？ 嗯，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执教女足跟你执教男足的收益是不一样的。那贾秀全如果在中超联赛里面找个保级球队的话，还是很容易的，对吧？年薪也会很高，还有引援的权利，各个方面。嗯，带女足的话，其实基本上，真的，我觉得在收益上来说的话，可能，比例来说，我觉得1:10可能夸张点，但可能1:5往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所以以后你谁来执教中国女足？那你请外教嘛？那我觉得很多的外教看到中国女足这个表现，这个球员的这种水平，我觉得他很难接受。包括今天中国跟荷兰女足的比赛，打到2:8的时候，荷兰女足的教练那个表情，其实我感觉就是，任家辉那种感觉，就是这帮人会不会踢球啊？ 嗯， 就什么球都能进吗？我觉得人家女足是，就是那种感觉了。那外教来中国，他怎么去带？他不愿意去带。而且欧洲女足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了，欧洲的这种俱乐部，欧洲女足的俱乐部，然后欧洲女足的这种国家队、青年队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已经有非常好的在欧洲执教的这种条件跟环境。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工作岗位就越来越多了，你不需要再到中国来了。 嗯， 能到中国来的这种女足教练，基本上也都是不入流的。那么他在没有责任心，他在不适应中国文化，他在觉得你这些女足水平太低了，等等等等的，那搞不好，那你只能找这种有责任心的老教练。 嗯。 那放眼望去的话，可能中国适合的教练，沈阳夫、沈指导、贾秀全、贾指导都是体制之内的这种教练。那国家需要我，一声召唤我就来。那这样的教练还有多少？ 所以说，对于女足来讲，现在的困境也真的是哈。 就是我为什么说绝望？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局怎么去破，你怎么能够让它变得更好？那男足说了，说我现在不好，我搞规划。 嗯。 那这是一个办法，好吧，我短期我能够提升自己的这种成绩。那女足呢？现在女足的这种破局的办法是什么？这个是需要主管部门他自己去思考的。 有待我们回来再好好想想。 对，但女足绝对不是一个贾秀全下课，贾秀全不行，然后就结束了。但最讽刺的是，贾秀全是过去19年时间成绩最好的教练。 嗯。好，那也谢谢徐江的分析，确实苦恼而且绝望哈。那这支球队回来之后，我相信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咱们的球迷，包括媒体，都会更多的关注现在的这种困境啊，也大家也会献计献策，我相信肯定会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希望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当中哈，就能够看到一个解决办法，或者是起码来点希望哈，让大伙能够别冷落这支球队，别只是在大赛的时候关注这支球队，真正哈看到这个球队现在的现状之后，大家都来想办法出主意哈。好，谢谢徐江的分析。那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女足的发展。再见。 嗯，再见。 嗯，那刚才呢，女足的比赛也是结束了，比分就停留在2:8了。今天晚上7:30开始的，这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末轮对阵的是荷兰女足。比赛当中呢，王霜曾经助攻王珊珊扳平过比分。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咱们是1:3落后。然后到下半场呢，王彦文也打进过一球。那最终咱们是2:8不敌荷兰女足，无缘淘汰赛。这是咱们奥运征战史上的最差的成绩。首轮比赛0:5输给巴西，第二轮比赛呢，也是依靠着王霜的大四喜，艰难地逼平了赞比亚。我们呢是积1分。 排在小组第三。那么想要晋级到淘汰赛呢，那我们只能是下一回了。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介绍其他的内容。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晚间为您直播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我们在第一时段哈跟大家分析了一下现在女足的现状。那我们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输2场平1场，积1个积分哈。女足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刚才女篮的情况，孟群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应该是赢了吧？嗯。 孙畅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们直播间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估计他这眼睛一直都盯着这个屏幕是吧？ 对，我们最后我没看最后那个分数，等因为快到最后分数的时候，徐老师在分析足球，我又注意听了一下足球，但确实我看那个时候已经分数70多了，超过对方三十多分好像是 20-30分吧，反正 是。 你看这场比赛，咱们的这种优势太过于明显啊！ 对， 半场的时候 身高也是那什么，就内线感觉打的也挺好的。 嗯， 我就会看内线，别的也不会，就这一句专业，我跟你说。 篮球的比分呢，我们及时查阅一下。就刚才徐江在做连线的时候呢，其实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这个足球记者啊，跟国足应该是跟了得有10多年的时间。现在呢，他又做了更加深入的一些思考跟分析。刚才做了一个数据的对比，就是16年时间当中呢，换了14位教练，这是女足的一个现状。在他刚才介绍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在孙畅的这个对体育的认知当中啊，女子的三大球啊，足篮排。那么节目刚开始说到了排球嘛，啊，这个。对女足的这种印象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女足的印象最开始从孙文那个时候开始。 孙文时候，应该 是只有印象。 90年代， 对，就只是有印象，并不明白女足她当时那个艰苦的历程是什么样子。只不过后来又有那个晚会上还唱过孙文的歌，孙文队长不简单。挑着担子把球传，就好像冯巩有演过一个 和郭冬临， 对， 在一年的春节晚会当中，说唱的这一个相声。 其实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女足的消息已经算是很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女足的消息不是特别多。现在到网上搜，可能有一些信息都是空白的，可能也因为最近比如说4月份在苏州的那场比赛呢，确实是比较精彩。让我们这个期待值就更高了，因为期待值高，这一次表现的比较不尽如人意呢， 落差比较大。 哎，我觉得是落差的原因啊，再加上前期也有很多球迷表达了一些从名单变化上的一些态度吧，可能我们对女足真正的认识还是很缺乏，还是很缺乏。 其实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没想到当时咱们是差一点拿到金牌。99年世界杯的时候呢，又输给美国。其实当时呢，这个因为在三大球当中啊，除了排球，女篮和这个足球其实都没有特别好的成绩。突然间，中国女足呢，在90年代，从96年到99年，在这4年左右的时间的话，能一直在世界杯和奥运会竟然这两个舞台当中都能够拿到亚军的时候呢，让大家一下就燃起了对女足的热情。但是之后呢，当欧美都在开展足球，包括咱们的近邻日本，包括韩国都在开展足球之后，竞争的这种对手的增加，包括呢他们投入的力度的增大，包括咱们对女足的保护啊、发展啊、人才的培养的机制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造成了咱们的逐年的下降。而今年呢，咱们是通过附加赛2场比赛的附加赛进入到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舞台当中，没想到小组赛 打成了刚才小丽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局面啊， 是 拿到一分， 嗯， 落差非常大。 哎，那个好像就是四月份的时候，网上不还有段子吗？说、 嗯、 中国的男足只能上吐槽大会，但是女足可以上奥运会。 这种段子在我们的夜话当中一般很少呈现。 是为什么？ 太戳心了。 那我不说了，对不起大家，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就今天也是事情赶到了这块吧， 嗯、 说了一下。但我觉得，嗯，从徐老师刚才分析完的那些信息来讲，我自己感觉就可能还是风气的问题吧，诱发了个人的欲望。这个可能女足好像表现的还我们还没有爆出来太多这样的信息，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可能就更多。再有就是浮躁。 嗯 嗯，我甚至在想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对史教育，就像您刚才说的96年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成绩，那个时候的人员是怎么样训练的，他们抗压能力，他们怎么训练他们的体力。对史教育我觉得我们这方面应该不是特别差吧。 我觉得这个建议的话呢，可以通过电波传递到中国足协女足管理的这个部门，同时呢新上任的中国女足的教练可能会接受你的建议。 就是我觉得在吃苦耐劳方面我们一直都不差，不仅是运动员，就整个中华民族都不差。 嗯 嗯，我们如果说是有这种系统的训练，增强一下体质，再创辉煌和佳绩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这个时间可能就是要随着我们的付出，它是延长还是缩短，要再等一等。 嗯嗯，就是曾经有一个我的朋友，他算是一个半业余的这个球员啊，半业余球员踢中乙。那么他呢，曾经跟这个咱们老女足的温丽蓉啊，温大姐在一块踢过球。他给我的评价是我真踢不过她。温大姐现在都已经是退役多年，现在在足协里面的负责这个咱们全运会的群众足球的这样一个组织工作啊。 嗯， 就是当年的女足打下的基础和他们所在球场上所体现出的这种职业的这种能力，就是让20多岁的3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都感觉这个望尘莫及。哎，所以当时打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嗯， 但现在咱们女足联赛呢，还是有10支球队啊。这个做一下普及啊，就是武汉，因为王霜的这个母队，还有江苏、上海，还有咱们北京的北控，还有长春、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四川，有10支女足还在进行联赛。 嗯，哎，我还想问一句，刚才评论当中说了一说，除了王霜没有球星，我觉得那个叫楼家慧， 对， 还有那个。 唐佳丽， 对唐佳丽， 你说的都是没去奥运会的， 对， 没被贾秀全加入到选进去的。 还有就是你要说球星，那一定是世界范围当中认可的啊、 哦 因为我们王霜确实在欧洲赛场也是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位球员，所以你说他是球星，我相信无论是中国球迷还是世界球迷都是可以肯定的。 嗯，哎，这个毕竟足球是团队的运动，如果全都把目光投在一个球星身上。我感觉教练压力也大，其他的球星压力也大，本人就王霜本人他是不是也觉得别扭呢？ 他尽力了，你想那4-4那场比赛4个球全是他进的。 嗯、对对对，哎呦。 就作为孙畅的执教思路呢跟贾指导是一样，我们不需要球星，我们是一个团队。但实际上呢，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你刚才说的也非常对。其实在足球赛场当中虽然是一个团队啊，但是呢还是有句话叫做火车跑得快还靠车头带，必须得有一个灵魂，有一个能够扛着球队往前走的人，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那其他人呢也不能掉链子。 对，是，嗯，我还是觉得苦涩的东京之旅结束之后，还是重整旗鼓吧。嗯，2002年的时候，哦，我们也算是有一波小高潮。那2022年，现在是2021年，20年过去了，嗯，走了一个下坡路，要触到谷底，也希望能够反弹。 嗯， 再过10年， 嗯， 能行吗？ 再过10年，我们每次都是按照10年做一个规划。 嗯、真的吗？ 咱们体育的规划是10年为一个蓝图啊。 对，我就觉得再过10年，说不准，能有一点起色。 嗯， 等这波孩子长起来哈。 嗯，因为确实竞技体育如果风气不正的话吧，它不仅对这个事业有影响， 嗯， 对观众有影响。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青少年有影响。青少年他对这个运动不喜爱，提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全网都是嘲讽，自己的家人好像提到这个东西对这个事情的认可度都不是特别高，这个伤害比较大。那后续没有人才补给的话，这个事业还怎么发展？ 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字塔，这个没有塔基的话，塔尖儿也不会高。 嗯，哎。 啊，我们再补一句哈，中国女篮在奥运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中是97-55大胜了波多黎各队，也是取得了开门红。那也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做点评哈。 嗯，好，下面我们连线啊，连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人民日报的汪大钊老师啊，连线汪老师，汪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那今天呢是咱们女子三大球呢这个集体亮相啊，这不是说这个初次亮相，篮球初次亮相呢，咱们是赢了波多黎各。这场比赛呢，双方的这种实力相差确实有点大，就咱们的优势很明显。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啊孙畅所说的，今天的这个好像是三大球除了女篮之外的这个排球啊，包括足球都是灰暗时刻。女足的刚刚比赛是2-8这样的一个比分的输给了荷兰，这是意料之中。那女排呢，在小组赛开始之后呢，输给土耳其，今天上午又0-3输给了美国，同样都是0-3的比分。您觉得这个女排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女排，我们历次奥运会从来没有输过2-3这样的事情，所以队伍有如果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调整起来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这一次呢连续两场都是0-3，调整起来就非常难。再有呢就是0-3形成的原因，那场上六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是合格的，都是不够60分的表现，那么这样一来调整起来我就觉得十分的困难。往长远说呢，就是我们没有跟得上现在世界排球这个强力接应的这种发展趋势，我们的这个六个人的这个结构不够合理，那么这要改起来就太难了，大概需要一代女排的人才培养才能解决。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些人，而且这里边还有伤号，怎么才能把后边的比赛都要赢下来？因为不赢下来我们有着出线的问题了。那么我觉得现在看呢，你指望哪一个位置的哪一个人站出来，咱们常说的这时候应该有人站出来了，这排除还真不是一个人站出来能解决的问题。那现在看来要有至少三个人，他才能形成这么一个攻防的这像回事儿。那我觉得现在看来似乎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接下来我希望运气好一些就是了。 我觉得您都已经把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是压在运气上了啊。 我们女排本来是运气就不错，那时候我们还可以有些本钱，比如说我们跟对方如果能打得相持的时候，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哎，有时候运气真是在我们这方。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跟两支队伍打了6局球，一局不能赢下来的话，那么这个讲运气其实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支球队在他低谷的时候最需要给他打气给他鼓士气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呢不是教练员嘴上怎么讲，也不是做了多少思想工作，而是需要胜利，只有用一场赢球才能自动的就把大家的士气鼓起来了。就像这个打了一两个好球，为什么就说这个的提振士气，那就是你这机会球就必须非常脆的把它打死，如果这个球丢了的话，那么大家的士气受了影响之后，嘴上说没关系咱们再来，但是实际上心里那个波动啊有时候是很微妙的。 嗯，其实呢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呢，大家还是对这支女排给予很高期待。咱们有世界的最佳的主攻，有最佳副攻，有最佳自由人，有最佳二传，就接应这位置上可能是弱了一些。但是在整体这方面的话呢，其实经过了多次大赛的这个证明，咱们是具备这个实力。但是实际上的这个表现的话呢，前两场比赛吧，可能让大家打得比较疑惑。第一场比赛输了以后呢，大家觉得没关系。甚至我看网上有一种对比说的，这个如果是男足输了之后呢肯定是一片挖苦，但是女排输了以后呢大家还是在鼓励，就没问题能够扳回来，这就是好学生跟坏学生之间的待遇。但是这场比赛输了以后呢，我觉得问题确实就已经比较严重。 是确实是这样，我们几个主要的队员比如说三大主攻，那么朱婷的状态肯定不如上一届，张昌宁的情况要比上一届有提高，但是张昌宁提高的幅度不如朱婷下降的幅度大，所以对于全队来讲还是不大合算的。第三主攻呢就是李盈盈， 李盈莹呢有特点，又是个左手，对方防她的时候很别扭，但是她对于现在全队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的这种提振作用呢，那没法跟当年的惠若琪来比较，所以总体来看在这三大主攻上是不如上一届的。那么其他的呢，两个副攻闫妮、袁心玥的情况似乎还可以，但是这两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出数跟人家对不上点儿，没有发挥出这个副攻的作用，也是往下走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接应了，龚翔宇的情况呢，他的进攻火力并不比上一届有提高，只是在全面上好了一点，但是接应啊是这样，这个强力接应现在是世界优秀排球队的第一得分点，那个得分王啊不是打主攻的，而是打接应的，可我们现在呢还是更多的寄托在朱婷个人得分上，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还有就是这个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批评，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传不行，因为接一传的一个重要人物呢是这个自由人，哎呀自由人这个一传起球率不高了，实际上呢是我们太强调我们打这个快速多变这些东西，那没有一传的保证这些东西打不出来啊。实际上在现在排球来讲一定不能有一传依赖症，也就是说接发球接得不好，这个球跑偏了，怎么把调整球能够打好，甚至于能够打死，这是一个强队一个强的攻击手那么一个标准，我们现在的这些攻手都做不到这一点，非常指望这个一传能够到位，能够打那种漂亮的快攻，能够在快攻的变化当中把对方给搞晕，这个不太靠谱，所以今后一定要加强在一传不到位情况下我们的攻击。 就是其实您的这个总结我理解，就是咱们在战术执行方面呢现在还是稍显有些僵化，应该在场上的这个因时因势而变啊。 是这样。 好的，王老师，谢谢您的连线，马上我们广告就要出来了，感谢您的分析，再见。 好，再见。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女排哈，一会儿在十点广告之后呢，还会有前方的记者苏畅来给大家说说，他采访的过程哈，包括咱们的郎平郎指导在赛后跟咱们交流哈，说怎么来调整等等。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放心吧，这场比赛比上一场比赛打得好多了，可以看出我们的状态在逐渐的回升，只不过是遇上了强大的美国队，今天拼成这样已经相当的不错了，急需解决发球攻击力和防反的组织。也给中国女排加油哈，希望能够继续调整。那一会儿我们在十点钟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跟正在直播的节目保持互动。然在东京，我们继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预计今天夜间还将会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慢行。未来三天多降雨，请关注临近预报，注意防范。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着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在晚上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然在东京，今天是最后直播的半个小时多的时间了哈，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当中女子三大球集中亮相的一天，但是结果呢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满意哈，女排0-3输给了美国，然后女篮还不错，今天晚上是大比分赢了42分哈，这是咱们之前就想揣兜里的胜利，还有一场就是2-8女足这样的比分输给了荷兰队，这样我们只有一个积分哈，那要再往前走那是真是走不动了。三大球就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说到女排，我们接下来还会有非常强大的对手，俄罗斯队、意大利队还有阿根廷队，之后这三场比赛怎么打哈，我们呢也会一会儿马上连线中国体育报的记者苏畅，来看看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尤其是赛后发布会郎指导怎么跟大伙说这场比赛，包括他之后的这个调整哈，有哪些打算。您也可以在微信微博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也请到了新闻广播的孙畅，这是我近期才知道的，也是个体育迷哈，还都挺爱看篮球、排球、足球，还都挺爱看，还都挺爱聊， 就是什么都爱看，但还就只是一个学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学了7年。 没有，学7年不见成果 但是已经是深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了，看体育也是一种乐趣哈。 对，就像昨天的节目清瑞在这说觉得击剑很好，然后他回去就在搜索相关的信息。 哦， 我也觉得那个就是今天那个皮划艇觉得挺好玩的我又搜了一下他们那比赛规则，就他我觉得奥运会因为我们赋予它太多太多的内涵和意义，每一个项目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想看看这个项目的规则呀，它的比赛方式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得分要领，要多看一看，就算是一个积累。但同时，你如果下一次，要是能有什么机会尝试一下的话，哈，还是挺好玩的。像前两天也是在我们节目里，我听好像说有人30多要开始练滑板，现在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半专业的一个运动员了。我在想，我是不是滑板算了，我还是不行，还是不行。但跑步什么的，跑步、游泳这都可以尝试一下。 确实还应该在我们能够解决物质这个前提之下哈，能够让生活当中呢多一门或者是艺术或者是一门运动，丰富生活， 确实 陶冶情操。 对，就像篮球，你就是投篮的一瞬间，球进篮筐的一瞬间，确实这个快乐是别的快乐不能够比的， 就像钓鱼 对，那一瞬间 好，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体育报的苏畅，来了解一下中国女排目前的情况。你好苏畅。苏畅 你 好。哎， 你那边应该是23点了哈，因为日本要比我们早一个小时，这一天辛苦了。尤其今天去跑了女排，本来今天还要去跑跆拳道的，结果我们跆拳道也是意外失利哈。赛后我们也是特别想知道一下郎平郎指导在之后，因为咱们还有俄罗斯啊、意大利啊、阿根廷，咱们这三个小组的对手如何来调整哈？这方面在赛场了解的情况，也请你跟我们北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哈。 今天的比赛呢，其实，大家可能对比赛过程应该都是比较清楚的。 嗯。 但是这场比赛失利之后呢，可能中国女排现在目前在小组也是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嗯。 不利的位置吧。郎指导呢，对今天这场失利也是做了一个解释，他是觉得，中国女排呢，其实这场比赛调整的还是不错的，大家也都很尽全力吧，不过美国女排的攻防特别全面， 嗯， 而且呢，美国女排的12号汤普森今天发挥特别好， 嗯， 中国女排之前可能没有更多的跟这个年轻队员有过交手，所以说今天对她的拦防做的是不太好的，包括很多美国女排的反击球的时候呢，连续的防反也是靠这个汤普森，然后最后的强攻来一锤定音，但中国队呢可能有一些反击机会就没有抓住，所以郎指导也认为从今天这场失利之后呢，中国女排也需要在防守和拦网方面有一些总结，有一些提高吧。但是郎指导也提到了朱婷的问题，因为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可能就向大家透露说，其实看朱婷的上一场的发挥不是很好，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手腕还是有伤的，那么这一场呢，这场比赛之后呢，郎指导也说了说，朱婷啊其实已经很尽力了，他本身然后呢他的那个，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让他休息啊，因为就是让他 指他呢还 谁能顶， 嗯， 对对对，谁能顶得上呢，而且郎指导也是提到了说，朱婷自己也是希望能够去坚持一下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其实我觉得郎指导这也应该是也是对朱婷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吧，体现出朱婷这种虽然是有伤，但是还是在上阵，确实也很顽强，确实也很希望能够为国争光吧。不过郎指导也说了，希望中国女排的其他攻手以后的比赛中能够尽量帮朱婷多分担一些进攻方面的压力。因为他的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之后还要再遇强手哈，没有办法。其实咱们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同样也是以小组第四的身份出现的，后来我们还是争到了这个冠军。那今年遇到的困难可能不比2016年的时候少， 对对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朱婷比现在状态好多了哈。我们也看调整 了。而且我觉得而且我觉得2016年的时候，中国女排还是一支年轻的球队，里头年轻的球员很多， 对， 可能很多的这个强敌啊、对手啊，没有把我们进行这种作为奥运会冠军有力争夺者来特别的重视。但是到了今年，我们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19年世界杯的冠军，是一支世界顶级强队。可能其他对手对我们的研究啊、对我们的准备啊，比2016年里约时候要更充分一些。不过我们大家还是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像5年前的里约一样，能够在被动的局面下，大家团结一致，发挥女排精神，来有一个绝地的反击吧。 我们也是这样期待的。好，谢谢苏畅从前方发回的介绍，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女排，再见。 好， 好，这是我们在前方日本连回来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哈。那也希望中国女排在之后的调整当中能够很快的搬过来现在的这个阴影哈。 那么现在呢，22:08，在今天的中国女子三大球项目当中呢，只有中国女篮呢今天是狂胜对手，取得了一场胜利。而且 其实咱们三人篮球也赢了啊。 三人篮球今天的成绩介绍一下。 对，19-13，我们在比赛当中是击败了意大利队，晋级到了4强。这场比赛王丽丽贡献了11分。明天啊，我们将会和俄罗斯奥运代表团来交手，咱们将会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但不幸的是，男子篮球的这个3人比赛输了， 输给日本了 啊，16-21输的，咱就不能进4强了。这场比赛其实高士妍还是不错的哈，贡献了8分。那昨天发挥出色的胡金秋和严鹏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各得了3分。那这样，因为我们输给了日本队就排名第二，他们就有一个去打交叉赛的机会。那咱们的三人篮球的 男篮的比赛就结束了。 嗯，那女篮呢？今天是97-55大比分赢的波多黎各，应该说取得了一个开门红。但是接下来呢，还要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比利时。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手的形势之下的话呢，今天这个开门红，应该是比分是可喜可贺的哈。但是呢，接下来的形势怎么样的话呢，还是请我们的今天连线嘉宾，这个张云松张指导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云指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你好。 那这场比赛的话，今天咱们是大比分赢的波多黎各啊，这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比赛的场面啊。您觉得这个双方的实力对比的话，中国女篮的优势如此的明显，那么接下来面对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的时候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 我觉得如果从大赛来说的话，那么第一个对手并不是实力很强，那么给球队一个可以适应比赛节奏，然后找感觉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面对澳大利亚，和比利时，那么两支球队，应该说实力上要比今天打的波多黎各要强很多。那么所以从今天的比赛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作为国女篮在备战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高水平的比赛啊，没有热身赛，那么正好可以利用今天这场比赛，然后让大家找找感觉，找找状态，啊，那么对于后面的比赛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从赛程上来说还是很有利的。 嗯，那么今天第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个一边倒的形式的话呢，您刚才提到了，让队员们找找感觉啊，这个试试这个热身啊，这是一个好的方面啊。但是呢，就目前咱们中国女篮的现状来说呢，有哪些是不足的地方，存在的一些隐患啊，有没有？ 从今天比赛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说，大家还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那其实，在攻防两端都没有给对方太多的机会啊。除了在比赛开局阶段，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说大家第一节比赛，那可能很久没有打这么正式的比赛了，大家这个比赛的感觉上啊，那么可能差一点。但是我觉得从那个第二节之后，那整个大家这个从比赛的流畅性啊，从攻防两端的相互之间的配合呀，啊，都应该说是把平时训练的一些指导思想吧，或者要求能够打出来。从这块来说的话，我觉得今天还是不错的。那么至于说后边的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确实会很强，啊，那我想。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从备战的角度来说的话，大家除了去一个是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然后去认真的分析对手，准备比赛，准备困难之外，那其实我觉得从心态上来说的话，需要解放思想吧，就是因为对于那两个球队来说，我觉得输赢都很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那能不能够放手一搏，放开手脚啊，解放思想啊，能够拼得出去，打得出去，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澳大利亚队的实力更强一点啊，毕竟他可能是一个冠军级别的球队。但是卡佩奇呢，这次没有来的话呢，多少还是给了咱们一些机会啊。 是的， 那相比较而言呢，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的话，您觉得咱们应该是怎么样有一个战略方面的一个这个考虑吗？ 就像您所说的，那么这次比赛，像澳大利亚的卡佩奇并没有参赛啊，那其实这一点的话，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尤其是一个是在技战术的体系上，因为他的内线无论是进攻防守，都会给所有的球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障碍。再一个的话，那么就是从这个心态上啊，那么给这个给对方的这种压力啊，那么也随着卡佩奇的退赛。那么我相信对于任何支球队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从心理上来说的话，可能也会释放一些或者解放一些。那从整体的技战术来说的话，那么像澳大利亚这球队，他们可能以往的话身体对抗比较激烈啊，那么会利用身体啊，无论在进攻方面也好，防守方面也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下一场比赛来说的话，那么面对澳大利亚的这种强硬的身体对抗，中国女篮的这些姑娘们，她们需要做好充分的这种思想准备，那么要主动的去和对方对抗，然后要准备去打一场 比较野蛮的篮球吧， 嗯， 咱们就说的话，嗯， 对，这个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艰苦啊。 嗯嗯， 好， 是的， 谢谢云队长连线，谢谢，再见。 好，哎，再见，再见。 好，刚才连线的是张云松张指导，这个对于女篮的比赛的话，接下来是预想到的困难，预想得到的困难。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孙畅还提到，说女篮的话， 澳大利亚未来有澳大利亚， 这个说给女篮担心啊。 嗯，感觉今天因为之前看波多黎各他们从身高啊，还有组队的时间呢，我们这种优势比较明显，但是往后一看呢，确实路途还是挺凶险的。嗯，我觉得一步一步走吧，毕竟真的是实力在这儿摆着呢。就算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好像现在已经在心理上就是能够劝自己承认和接纳，这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遗憾和失败也是体育很让人着迷的地方。 嗯，刚才说到遗憾，你看电视里现在在放昨天晚上的这个乒乓球混双，你昨天肯定看了吧？ 看了。 怎么样？你是哭了还是笑了还是怒了还是什么表情？ 我在大前年就听说日本队已经就是咬紧牙关，一定要战胜中国队，就是在乒乓球上，他们用明星来这个给就是乒乓球去解说，不管是物质上的奖励还是荣誉感，包括他们自己特别也强调的那种精神的力量，他们应该就是做全方位的这种考虑，立志要在东京奥运赛场上赢了中国。我甚至今天我还给同事发了一个今年三月份的一个视频，他们采这个这个伊藤的妈妈， 嗯，伊藤美诚， 啊，对，那个妈，他的妈妈就说，在他小的时候训练这个过程里，他半睡半醒之间，妈妈在他的耳边说：“只有你能赢中国队。”啊，我听完，就是当时看的时候吧，没觉得特恐怖，我 现在觉得恐怖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伊藤美诚觉得很恐怖。 是， 这叫做噩梦吗？ 这 不是？ 这妈妈在怀孕的期间就用一个管子这边说着，然后管子另一头放在肚子上，然后就是给她解说这个 胎教。 对，谁谁谁进球了？是这个美国队的谁谁谁？今天对阵的是中国队，怎么怎么样？她就一直在解说。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你就站在我们直播间外面看我们首钢男篮，这样会更好。对比而言，他们太恐怖了。 对，真的就是这种。 这就我们所说到可能这个就是 潜意识， 日本人他做事可能会把很多事做到极致啊，就是极致， 太极致了。我昨天感觉就是比赛结束后那一瞬间，我的朋友圈已经炸了，不管是双方球员的表现呢，还有他们在赛场上的一些微笑，还有吹没吹球，全都作为周边的素材在朋友圈当中出现。嗯，确实是很遗憾，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观众他经过一天的反思，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金牌的执迷那么深，就是还是能够对乒乓球队有足够的信心，在接下来的时候好好比。而且确实我觉得昨天那一场，嗯，这一直打到了决胜局就挺顽强的了，虽然最后一场有8分左右的落差，我们那个解说不还一直说吗？会创造奇迹，会创造奇迹。嗯，未来可能奇迹会更多吧。 嗯 嗯。 这场比赛输了以后呢，影响也非常大啊。但是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在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啊这个项目当中的话呢，肯定咱们的中国选手的水平还是最高的。 是，明天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了。 对， 嗯。 那今天 之前伊藤都晋级了，他倒是没折。 对。 但是今天的张本智和是输了啊，张本智和被淘汰的话，这应该对于日本的乒乓球队来说呢，对，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冷门。 嗯， 因为这也是他们给予很高期待的一位运动员。咱们呢在女单里边，孙颖莎呀，包括这个陈梦啊，都进入这个下一轮非常顺利啊。现在电视回放的时候，我觉得咱们看着时候还比较扎心呢啊。 哎， 但是我觉得现在乒乓球队肯定回去之后呢，他们要把这个场比赛继续作为一个案例，在跟这个球员们进行着反复的技术分析。 嗯，我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就有一个计划，就叫“养狼计划”。 那应该是很早的时候， 对， 非常早的时候的。 我上学那个时候 在2000， 在沈阳。 那应该是在 2003， 对，在差不多在那个时间， 对， 2010年之前，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也是比较自信的时候，把很多外国的球员就邀请过来这一块练。那可能伊藤在那一期吗？他不在， 他是当时他应该算是比较 晚的， 那时候还小， 他那时候还小，我觉得，哎，他们确实是在把我们研究得很透。我们这个可能乒乓球要是走一段时间的那种平稳的路线，也不是对于这个球队来讲不是特别坏的一件事情。 其实啊，咱们中国乒乓球呢，应该这个从奥运会包括世界杯啊，咱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乒乓球的规则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21分制到11分制，以前呢从这个球的直径的变化，小球变成大球，就是为了降低球速。其实所有的这些变化的话呢，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针对中国运动员，因为咱们在世界上这项运动当中是属于独孤求败的。 对，所以要我们自己也要调整了，真的是到了一个调整期了。 无论是什么样规则的变化，包括呢这个抛球必须要在腰部以上啊，以前还可以下蹲发球，现在不允许下蹲，反正很早的时候就不允许下蹲发球。包括这次呢，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许去摸球台呀， 不 许 吹 气儿啊， 吹球。 哎，这些规则的话呢，其实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的话呢，他多少都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影响。他会。 因为它是一个节奏的一个调整，对吧？ 对， 就是比如他吹吹球或者摸摸台子，他那种心理上在做一番解压也好，还是说舒缓也好，那个过程其实必不可少。 因为他应该是一种最舒服的状态，而且要打出一种特别疯狂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动作。 其实我们中国的乒乓球队员，我觉得在场上总是很潇洒，总是很飘逸，只是一块金牌没有得到，信心还是不能够丧失的， 说明咱们的养狼计划还是比较成功。 对，养就养吧，我们有这勇气养， 这还养在边上了， 对对， 离得近， 有勇气养，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把这个对方给驯服。 好，那已经是22:21了哈，那么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明天7月28号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点。东京奥运会明天将会在3人篮球、游泳、跳水、体操、赛艇、举重、橄榄球、柔道、击剑、公路自行车、马术、冲浪等12个项目当中产生22块金牌，比今天还多2块啊。我们代表团呢，在体操、赛艇、跳水、举重还有游泳项目当中还是有不错的实力的。明天上午的8:30将会是赛艇男子双人双桨的决赛，张亮和刘志宇哈，这是我们世锦赛都非常不错的运动员哈，将会来出战。那游泳项目呢，是从9:40就开始了，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杨俊轩将会出战。还有赛艇的女子4人双桨决赛，9:50也请大家关注。游泳项目的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于一婷将会出战。王简嘉禾将会随后在大约10:54的时候参加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然后到了下午呢，您可以关注跳水的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和谢思义将会出场。在晚上的六点十五，体操全能决赛，肖若腾和孙伟出战。哎呀，咱们来到单项哈，那就实力比较强了。6:50，举重的男子73公斤级十智勇。小石智勇将会出现在赛场当中，这都是我们明天的看点。 那么看一下我们在互动环节当中呢，微博、微信啊，还有很多朋友呢一边听啊一边呢跟咱们进行互动。在微博里面有一位叫用户，他这是一串的字母加上数字的这个组合啊。他提到说，孙畅主播啊，在这个在主播在线主持特别亲民啊，这是咱们新闻广播的听众啊，这个同时也关注咱们北京电台所有的频率吧啊， 谢谢您。 这是老百姓特别喜欢孙畅的主持风格，他的总结是自然、朴素、亲切。 我主要是朴素， 亲切。 这一笑就很亲切，也很自然。 谢谢， 没想到还是一个特别喜欢体育的一主播。 对， 就我觉得那个。从这届奥运会开始说呢，他真是百折不挠的召开了一次奥运会。 百折不挠，对，像年初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冬季奥运会到底要不要召开？ 对， 这说了好几个月啊。 对，所以他肯定是奥运史上就特别 独特的 一期一次。我们在这一次上，不管是什么样的成绩，只要出征，只要展现出了最好的自己，就是胜利了，就是成功了。再加上现在媒体也比较发达。像我们听众听了体育台、还早上关注一下我们新闻台，就是他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很容易、我们这一届看奥运会的时候，你就发现那种沟通互动、调侃悲伤愤怒全都可以交织在一起，你经常会因为看这条消息的时候泪流满面，下一条就忍俊不禁，对吧？我们这个观众的心态也在慢慢的成熟。要是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有更好的体育观念，有更好的体育知识，对整个这个社会来讲都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促进。 那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盘点一下今天的奖牌榜的情况，因为现在当地时间已经是23:25了。那今天呢，日本代表团，哎呀，真是哈、最后拿了一块垒球的金牌，10金3银5铜，他们跃居到奖牌榜的第一，奖牌总数18枚。当然，美国代表团的奖牌总数更多一点哈，25枚，他们有9金8银8铜，我们也有9金，但是是5银7铜，21枚的奖牌总数排在目前奖牌榜的第三。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孙畅对于中国代表团还有什么期待吗？哪些项目的话你希望能够看到？ 举重跳水。其实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形容举重是梦之队，就在我心中，我觉得举重那个梦幻的感觉一点都不次于跳水。 对 我们可能觉得跳水比较飘逸流畅，举重主要追求那种力量感，但是举重每一次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几乎每届奥运会的话，咱们举重运动员都会有出彩的人。 对。 这个具体到比如说像最早的像战旭刚啊，包括现在总教练张国正啊，包括石志勇啊，包括像那是哪一届啊，伦敦奥运会吗？龙清泉， 对， 就是洪金宝。 对，那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陈谢霞是我们的首金。 对 对， 包括冼冬妹。就是在女子方面的话呢，确实像今年的这个侯哲慧， 对，真好。 也 所以这些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那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应该让我们多多学习，多多总结。 那在聊天室里，咱们的这个微信啊，微信里边这个王子爸爸说到女足，说现在没有巴西的技术，没有荷兰的先进理念，没有赞比亚的身体，这个光靠几个人留洋，这可是解决不了的。这也提到了咱们足球的这个症结所在啊。其实呢，足球这项运动的话，无论是男足女足，目前可能都是进入到一个困局当中。 说到足球啊，今天广州赛区的比赛还在进行，4场比赛的结果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重庆4-0胜了广州，青岛1-4输给了深圳，有深圳进了4个。广州队是2-1战胜了泰山啊，河南队2-1战胜了沧州。这是4场广州赛区的情况。 另外我看到在微博里面预备起唱啊，这个微博的这个朋友的名字，他说今天女排真的比上一场好了许多，可以看出女排的状态逐渐提升，只不过遇上了夺冠热门美国队，说拼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啊，急需解决的是发球攻击力和防反的组织，继续加油。 周大福也说田径啊、游泳啊、体操这些基础的运动啊，主持人你们多多关心关心。孙畅也应该挺喜欢看田径的哈。 对，我觉得长跑比较让人 你不喜欢看短跑吗？ 短跑我自己可能练不来。 百米冲刺大赛不爱看是吧？ 爱看爱看，因为那几秒就马上心跳加速，对对对，过去。但是长跑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这种工作状态。就是你热闹的时候特别热闹，但需要冷静下来的时候做一番长跑挺好的。 现在自己也会有锻炼哈。 觉得 坚持啊， 要坚持。这还是从零八年的时候，那个体育奥运频道，就是这个主持人说，在座的各位如果都能够保证每天30分钟以上的这个运动呢，就已经是我们的体育事业做的最好的一个普及了。我当时真的不瞒二位，我真的就每天肯定会原地跑30分钟 啊，持续不断的30分钟。 对，可惜我没有坚持下来。 那跑了多长时间呢？ 我大概跑了3个月左右。 有一定效果吗？ 有效果， 嗯， 真的非常，每天，而且我是在中午就是特热的时候跑，把一来是能够把上午的那个疲惫给扫除，下午的这个工作又不受太大的影响， 嗯， 我觉得每逢体育大赛，大家要是都能够跟着体育这个赛场上的变化，在生活当中也做一些调整的话，肯定会让自己有很多的提升。 好， 嗯， 好，感谢孙畅来做客哈，以后常跟我们聊体育的话题，好，欢迎你常来哈。 哎，我太喜欢体育广播的直播间了。 以后要恢复你每天30分钟的锻炼啊。 嗯，好， 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 加油， 再见， 加油，感谢大家。